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开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几十二遍， 好房子 白天晚上 院 王大磊。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 哎呀，不， 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 哎， 祝大家伙 节日快乐。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吃了吧？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要说大磊阿姨的， 大磊阿姨，我是变女的了。 哎，我说大磊阿姨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您这话， 我记得有一年你这么夸过我吗？ 你看。这粽子包的，这个阿姨的这个粽子真是让我浮想联翩啊。 怎么会浮想联翩呢？那你告诉我你都浮想到什么了呢？这些粽子 它浮想到联翩了。 看粽子我想起咬一口，咬一口就觉得好香真黏，然后就觉得好吃甜， 就是看一眼你就有过粽子瘾是吧？ 啊，这就是浮想联翩啊，让人看着有食欲。 那说明包的好啊。 确实包的好。 嗯， 谢谢阿姨。 愣要是吧，哎，没说给你小花。 不是，小花这种表示感谢的方式不是说就是说非得送三五十个，就是 三五个也行啊。 对，尝俩就那意思到的， 一个都没有，包不了那么些的。你们就不会花前面买俩？ 没你妈包的好吃。 对呀、啊、 可是你我妈包这粽子她这实在是花功夫，你们家这为什么就不能包粽？你们家可以有妈妈？ 你们家不会啊，家里 你看看，你看看，说明 包的没你那个好吃。我妈包的那个打开散了， 包点馄饨吧。 那说明你呀、啊、不粘，也或者没上锅蒸呢，生粽子。 小时候他老放错东西。 对， 放错放什么？我挺想知道。 鸡蛋韭菜， 应该放豆沙吧？他们家放一个， 放枣也行。 哪怕放点肉呢？ 嗯、 他们家不 放什么呀？ 沙片、果仁皮。 弄得我们那个蒸粽子汤都是红的。 他老想创新，我有时候对创新这件事，我真是抱有一定的这个保留态度啊。 对，里边搁水果糖。 我就爱吃那老三样。 老三样就是小枣、豆沙，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都不放啊？ 打粘米， 吃一粘米坨子。 哎，那也好吃，对不对呀？ 对，我是特别爱吃那粘米坨子， 蘸白糖。 但是咱们不能说光知道吃，不知道吃背后的那些文化。 哎呦，这突然间你提出这个，我还不适应。这背后的文化呀，都说都说烂了。 怎么会呢？ 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插艾蒿，避这个蚊虫，各种五毒，什么就是这点古东西都知道。 那我问你，历史上最悠久的粽子是什么地方的？什么类型的粽子？ 没声儿。 最悠久的是个老粽子， 哎，老字号的。 他端午节最早的出处，你说说。 出在这个《端午纪要》。 端午纪要， 对，记住了，要 咬粽子， 这冷门 啊！你不追本溯源呀？ 那追那么本，溯那么源，那是差不多就得了。 那这么着吧，我今天大发慈悲，给你普及普及，也让你得到灵魂的升华。 一个粽子我就升华了， 你快谢谢小花吧。打这个普吉岛回来之后啊，就愿意给大家普及知识。 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粽子古称叫角黍， 我以为你叫王大磊呢。 粽子古称角黍，传说呢，当然前面电影都说的对啊，为投江的屈原而发明的。有文字记载的粽子是见于晋周楚的《风土记》。端午又叫什么呢？ 端午 也叫 又叫端午， 还叫重午。 那不是重阳，我知道这九九 哦， 这是五五，就叫重五。 重五 啊，有重四吗？ 有。 那你说说端当什么讲？ 端就是两手平着往起拿，就叫端。 端 这里边的端可真不是说平着往上那个动作的端， 是开端的端，开头初始的意思。 哦， 所以端午就是初五，五月初五嘛。 对，五月初五端阳日。 对了， 白蛇许仙不到头吗？ 哎， 你还感慨一下是吧？ 历史最悠久的粽子是西安的蜂蜜凉粽子，还是凉的。哎，这吃完了可能有点压肚子。 你腾腾吃 那么多凉的还粘的，不好消化。 嗯， 你有机会的话呢，我建议呢你去一趟上海城隍庙。 为什么呀？ 吃他们最小的粽子。 有多小？ 跟小枕头似的。 嚯，跟小枕头似的， 形状跟小枕头似的。 吓我一跳，这大小跟小枕头似的。好家伙，这枕头我一顿吃来一枕头，把我当驴养。 一寸那么长点， 不是说让你吃那枕头芯儿荞麦皮， 就几寸那么长。 啊， 几寸呢？ 有那么一寸多点。 有八寸的没有？ 火腿为馅，小巧清新。 哎，南方的粽子里边有这种肉馅的，就是咸粽子。 嗯， 南方也是咸的，北方一般的都吃的是甜粽子。现在也可能南北融合，有那种咸甜的粽子。 嗯，南咸北甜。 对，东辣西酸。哎，你吃过辣粽子？ 你吃过酸粽子？ 你要愿意吃大粽子呢，广西南宁有大肉粽，每只两斤。 嘿， 里边包半斤排骨， 里边有肥猪肉馅、绿豆馅。完了，你一吃一咬，哼，不知道是肥猪肉馅还是绿豆馅。 我这嘴太没感觉了，猪肉跟绿豆分不出来， 光嚼啊没看。 北京粽子呢，有人觉得淡没有味儿，还得吐核吃那小枣的哈， 小枣粽子。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吃了北京的这种，我都不觉得它淡，我倒觉得淡反而能体现那种甜糯。 嗯，糯米的香， 不光有糯米的香，还有用那个 尾叶儿， 这 羊水包出来 芦苇叶儿包这个粽子呢， 也有一种草香。 哎，对了，马莲一捆， 哎，用锅一煮， 哎，对，完用嘴一咬， 用那嗓子眼一咽， 用这个胃。这一吸收你就不饿了。 但是这粽子是好，真的不能多吃，这江米黏不好消化， 真撑得慌， 增加这个胃的负荷。这个所以说呢， 叫压食嘛，就积食，也就是 对，怕积食，就是吃粽子吃点咸的或者吃点好消化的。比如王大磊，比如说吃俩粽子， 吃一斤酱瓜， 吃一斤酱瓜。 那你要这么爱吃咸的，你把那酱瓜放在粽子里边包上用。 那粽子蒸完都是黑的，完还得吃俩石头子儿，要不然磨不了这食。 还拿我当鸡了？ 抹点酱豆腐 的。我看你是真饿了。 哎，端午节老说要插菖蒲或者是艾草， 嗯， 这有什么讲？ 这就是为了吉祥如意， 驱虫。到这个时候虫子蚊虫就多了， 五毒。 哎，五毒都什么呀？ 五毒就是一毒二毒三毒四毒五毒， 要吃五毒饼。 哎， 什么蝎子、蜘蛛、 大肠子、 蛤蟆。 对， 我跟你说五毒哪五毒吧。 嗯， 蝎子真有啊，毒蛇也真有，蜈蚣、蟾蜍、壁虎，也有一说是蜘蛛。 对呀， 壁虎还有什么毒啊？ 他认为有毒嘛？ 对，他不吃虫子嘛？他认为他有毒。 其实五毒有个基本标准，就是民间所用的可入药的一些有毒的生物。 嗯， 但说法会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啊。那说菖蒲，菖蒲大家见过吗？ 大家可能见过，但有的人他认不清楚。 蒲棒、绿杆、 蒲包、 蒲包还蒲克了，还 把这个菖蒲叶和艾蒿啊捆在一起插在檐下，就驱毒嘛，像你们说的 驱毒辟邪。 嗯，而且也有香料的味道。 嗯，您再放点香片、花椒、大料、肉桂，一进门老闻着炖肉味儿。 实际上炖菖蒲， 哎呦喂， 可以做酒。 有、 现在这个江 有 对江南人家一到端午时节啊，喝菖蒲酒。 艾草熏， 熏菖蒲是什么艾草啊，都可以驱蚊。江南一带还会有人拿它做盆景，特别有诗意。嗯，说过去古人夜读，常常在油灯之下放一盆菖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菖蒲有吸附空气中微尘的作用，过去是点油灯有那个油烟熏眼睛，你有了这个菖蒲呢，它就可以免灯熏眼的这种痛苦。 反正菖蒲是好东西，对人类有益，所以说那个好好干的那些人们都是人民的菖蒲。 那是人民的公仆。哎呦， 王大雷， 你说领导干部都是荒草。 王大雷，你就给点胡来吧，你就 你这要受到批评了。 我记错了， 学习的 记错了是吧？ 关于这个端午节插菖蒲的起源，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哎， 就知道这一点儿，一惊一乍。 唐代西宗的时候，黄巢他不是领兵造反了吗？所到之处到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嗯，王侯将相有主乎？ 都按在黄巢身上。 黄巢也提反诗。这儿写 来宋江了， 黄巢到此一游。 嗯， 老百姓一听黄巢来啦， 急急忙忙逃难。这一年的五月份，皇朝的军队攻进了河南，兵临邓州城下。皇朝骑快马勘察敌情，看到一波一波老弱病残啊，涌出城外。有一个老妇人背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一手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皇朝一看挺奇怪呀，下马就问了，说：“大娘，你急急忙忙的哪儿去啊？”那妇人说：“听说皇朝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不是要攻进邓州。”现在男人都征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少少的赶紧逃命啊。王朝指着小孩就说：“你为什么牵个小的怀抱那大的呢？”夫人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哎，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一只根苗啊。”王朝听了非常感动，就跟那夫人说了：“得了，大娘回去吧，你要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呢皇朝的军队不会伤害你。”这夫人回去了，将信将疑，不过呢还是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第二天呢，正好是五月端阳，皇朝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大家家家户户挂着菖蒲艾草。皇朝为了遵守对那名妇人的承诺，就无奈领兵而去，全城因而幸免于难。所以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每到端午节大家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一直流传到今天。 记住了吗？ 今天我的故事讲完了，下面呢是欣赏小花手绘国画。 哎呦，手绘了！ 皇朝起义入长安。 刚才不是邓州吗？什么时候改长安了？哎呦，你看这满壁的这个艾草， 这些草都是我画的。这个， 这儿没皇朝，有俩黄蜂。 这有四只脚的是大马，这个戴帽子的是皇朝。 也不知道什么月份，皇朝俩戴皮帽子。 哪位要这幅？哪位什么？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这些荒草就是艾草。哎呀！小花，你绝对没见过艾草，这黄色黄色的，是不是就是皇朝啊？ 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几次伤，我们轻轻唱，我送七言你数六弦，唐宋元明清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谁留的字条啊？ 王大雷， 什么？这什么？我 就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是吧？ 不是， 不是，是 我认你这 字 儿 里边就认识我。 我九戒九戒， 什么什么？ 九尖九戒。 小花，你要是不认识字呢，你就说你不认识，尴尬没有拆开念的。什么叫九尖九戒？ 哦，你这九和这个是在一起的是吧？ 这一个字。 哎呦，这你拿脚写的吧？ 王大磊这字儿啊，这个尽人皆知。哎，说是猪猪爬呀，这个 简直是辱没了蜘蛛。 嗨，想当年王大磊给他的小侄子，也甭说辅导，就是教小孩念个诗。来，你把，叔叔写这诗念念，小孩就念了。我鸟，我鸟，我鸟， 这是第一句，本来仨字改六个字了。 本来写的是鹅鹅鹅， 这是孩子不认字，并不能说明我写的有问题。都喜欢拆着念吗？ 你说什么？ 你从小就人夸你是当医生的料。 对，当医生都是写字练笔。 其实医生现在写的都很规范了。那小的时候说你当医生的料，现在都不说你当医生的料了。 对，现在因为我不当医生， 你当病人的料。 还得多少的？ 病人是个职业吗？ 不是，是一个称谓。 你手是有病吗？你手是有手血病吗？ 手血病， 我听说手血病，我听说过手足口。 小时候王大考不容易考一次第一，但是呢，他特别遗憾，根本没有人。 那我还遗憾什么？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抄他的作业，费劲。 抄作业是个不良现象， 抄不好，但是你那写的更不好。 但我是数学第一， 你都抄不懂， 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 反正你都分开写，十三 可我得分开写，十三搁一块连 B， 这儿不能挨着。 当时王大磊自己都觉得自己字儿不好，曾经跟我说过，说没写一个字都觉得在玷污手里的笔。 何止 从小到大经常被抱走的老师和家长把作业给撕掉，勒令一笔一画重新写过。 所以现在我就特别喜欢现在的学生都用那个 iPad 电脑能回答问题。 那考试的时候 回答问题确实是无纸化了，但是真正提笔忘字的现象可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你写一下癞蛤蟆烂怎么写？ 写 癞蛤蟆都是连着联想出来的， 不能画，不能画，你不能还用象形文字啊？ 那确实不好画。 灯火阑珊，你给我写个阑珊吧。 阑珊都是灯火，就是火字边，对吧？嗯。然后那边是个阑，那边是个山， 哪个阑啊？ 蓝不蓝的蓝， 山呢？ 山不 山 的山。 哦，那是灯火灿烂，你这么解释也可以吧？ 对，你别说啊，他不认识字儿吧，还能说出个道理来。 我的逻辑思维强，要不我数学拿第一呢？ 谁问你了？ 分不分我数学第一？ 哎呦，反正王大磊小时候拼了命的，哎呀！ 我拼了命干什么呀？ 在选择题上，子夏。 对， 就为了 勾就行， 弥补那个问答题上丢掉的卷面分。 对， 我问答题都答不对是吗？ 不是，字儿写的不清楚，老师看半天看晕了。 好， 卷面分懂吗？ 字儿写的，老师一看这答案对，前面过程写着什么呀？错， 答案对还不行啊？ 你写清楚自己一步一步怎么到这儿来的呀？ 对呀、 我写挺清楚，老师看不明白。 你这字儿太潦草了，你要有一手好字儿，你现在说不定已经到清北了。 清北就是 清华北大。 清河北边的。 小花说好字，就是说你要是写一笔好字儿啊，你这个小子就不至于到现在这种程度了。稿都是别人给你写，签名你写，你写那叫什么？ 签名都不敢签。 啊、签名我敢签，签名我敢签。 你写是不是你叫王大六？ 一般 王字还连着笔写，你看五大六到底叫什么呀？ 我一般出门都带着桌子。 王大磊最爱吹嘘自己数学考得好，对吧？而且经常爱提前交卷。有一次啊， 他考得快呀、 数学老师经常当场检查完王大磊的卷子，发现确实没有错， 多好， 没法扣分。 那你瞧瞧， 可是看他不顺眼，最后的强行找辙给你扣到90分，表示 就得10分啊？ 扣到不是扣了？扣到90分，就是表明呢你这个卷面实在太丑陋不堪了。 对，老师一看你这卷子是代表物业给你扣的10分。 不是，老师跟物业有什么关系？物业 楼道里什么都放，你知道吧？ 你看你这卷子 跟我考试有关系吗？ 就你这卷子 破钢琴， 对，烂的。 我这数学卷子上有破钢琴。 就老师很生气，说你明明可以得100分的，你怎么老是把卷面弄那么脏？ 拿不来老师了， 卷面还有点。 我已经可以得100分，老师愣扣我10分，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扣你10分不是做题答案的分，是扣你这卷面太不整洁了。 没错，就是算数式子公式啊，挤在一起就跟那个蛤蟆打架。 我头一回听说那叫式子， 一万只小龙虾挤一堆，这边等于6。 答案倍儿清楚， 那我觉着。王大磊，要么你就是抄的，要么你就是蒙的，要么就是诚心气老师。 诚心。那么老师几个开会就说，王大磊这个卷子，你们看这个求证这个部分啊，我要我说这就是这个鸡尾虾吵架。 我是小龙虾 不一样。 老师给我提高档次改鸡尾虾了。 对，你们这么说呀，对孩子来说是影响很大。 这就是鲁班锁九连环，我告诉你。 不，这个是就是虾子鱼子。 虾酱我觉得是。 对， 老师中午没吃是吧？ 粉丝那个什么魔芋也告诉你， 好，这雷老师爱吃什么往上说什么。 对，我认为这就是一锅麻辣烫。 我请老师吃饭， 我说签子一块下，太可气了。你爸你妈也知道，每次都痛心疾首的跟大磊说， 生这儿子这么漂亮，这字儿怎么这么寒碜呢？ 王大磊还说呢，爸妈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但是呢我字也不好看。 大有什么但是啊？ 就表示一个转折，就是 没转折呀、 就有伤口上转折一下再撒把盐啊， 没折这里。 我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后来呢，当然也觉得自己这么着是不合适，后来想呢，以后啊要是给小孩的试卷上签字，100%会认为是小孩自己签的，那怎么办呢？ 找一个写字好的媳妇儿。 对，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聊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嗯，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9大包，90头。 嗯， 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 嗯， 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个墙，燕子飞上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月七十二 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最懂的街坊， 七十二变 没 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加宝 到， 工作、休息要调整好。 我也辞了吧。 领导很器重你，更多的工作压在你的身上。 根据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这个脸色也好不了哪儿去。 对，注意休息。 哎，注意休息，我也要注意啊，在我的假期当中享受我这个独有的这几天假，是不是？ 我们也听说呢，领导的闺女看上你了。今天不说家属的事儿了，还是说出去玩的事吧。 对， 愿意去哪儿玩啊？ 出去的地方太多了，咱们这老挝万象、泰国曼谷。 这哪儿都去、啊、 对，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 用不了七天，用不了七天。 那你真是自己去玩吗？甩得开、身边的人吗？ 绝对甩得开， 至少甩得开你们两位，我就甩得开。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打算跟，我们就想问问你，比如说这个你心仪的姑娘， 还领导家属 逃出去啊、 哎、领导家属可不能轻易得罪的啊、 对, 对, 对， 这个关系很微妙，处不好的话领导对你啊， 我给他关笼子里、 有芥蒂。 你听这词儿怎么正常，芥蒂吗？ 芥蒂，哎呀， 通常来讲、去哪儿是由女方说了算的 啊。这话我倒是我相信。 去西湖， 嗯， 到时候想象一下吧，一下火车站 啊，面包牛奶汽水、 走了走了，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还有我说您让着，踩着我脚了，哎，嘿，这胳膊肘子出我肋叉子。 住酒店吧， 小伙子。 哎哎哎哎哎， 我们这里有酒店， 你们两个年轻的哦。 啊，对，就我们两个来的呀。 小伙子 啊， 我们的酒店安静卫生啊， 啊， 没有人查处啊。你们两个年轻的， 我们在酒店不干嘛？怎么没有人查处是什么情况？ 我就说没有人打扰啊。 啊啊，就是安静是吧？ 好好休息 啊，我们就喜欢这种安静的，能休息。 我们酒店 不查证件， 没事，我们这是正当的啊，你知道吧？这 我也是正当的。 我们那里还有热水。 多新鲜！那酒店里都没热水，我们还自己带是怎么着？ 我们那里有拖鞋。 我跟你说，就冲这个价格都贵不了。 坐， 不住了，不住了， 坐坐， 哎，坐坐。 哎，我说您怎么还抢人是怎么着啊？我不住，我们就为看景点，好吧？ 好 啊，要不要三轮车？要不要？ 还有三轮呢？ 情人座， 这也有情人座啊？ 带纱帘的情人座， 这带不带纱帘不要紧的，都三轮了，不就是露天？ 要了命！ 既然要车嘛，兼导游。 老三，那你来。 我来啊。 归你了。 好的。 归你了，这还是绑架是怎么着？ 您要车不是早跟我走？您看打车那个排队排多长了呀？ 是啊，人打车都是正规的。你看你 这。我们也正规的呀。 对，我们绝对是正规，该收费收费，该要钱要钱。但是要是警察问，就说我们家亲戚。 哎，你怎么，我怎么那么悬呢？ 我大部分为了给您省。 我跟你说啊，这外地游客我们这儿过来一趟。 啊，您是外地游客，太好了，我们本地人。 啊，你们是本地人， 没听出来吗？ 我真听不出来，哥。 农和农坐吧。 这什么玩意？ 农和农坐阿拉的车吧。 好嘛， 等。 让让让让，前面这离家门口让让啊。压着脚了。 哎，我说您慢点啊！我说我们再折过去。这到哪儿了？这是？ 这就是断桥啊！ 哎，我来给您讲解一下啊。 程又明， 你听。 那么今天给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断桥了。西湖都看什么？大家知道吗？ 断桥。 断 桥残雪的了。 对，在断桥上残雪 啊！我说你们俩谁是讲解的？你这是给他量火。 因为我是在他的基础上加以这个细致的讲解 啊，你们这都是一个团的。 想必大家都看过《新白娘子传奇》了啊，许仙和这个白娘子啊，在断桥上可以说是结下了一段情缘啊。他们是相遇相识于此，风雨归舟，借伞定情。这个断桥呢，实际上是1921年重建的拱形的啊，多孔的环洞石桥了啊。拍一张照片了 啊。啊， 你是我们团的吗？ 我不是，我是那大哥那团，不过他说让听您讲解。 那就靠边一点啊，对，我们要照相了啊。 我们大哥，我说您看，你又给我推这儿来了。 哎呦，您免费听的多好啊。 这人太多了，您给我们拍照片行不行？别拍，别讲了，人都讲一遍了，您 照照片，照照片， 睡过去了， 没问题，没问题，照照片 啊。 好的，咔嚓， 咔嚓， 咔嚓， 哎， 妈，看 他，哎呀呀， 咔嚓， 我说 照着出块玩，出来 了， 哎呀， 是这个， 好，好， 我一个下去啊， 咔嚓 了呀。 咔嚓！这哪有一大姐怎么老在这儿晃悠啊？ 啊，那大姐，我给你照下来，咔嚓那儿呢，那大姐。 行，别照了，这里边哪有我们俩呀？这里边照片哪有我们俩呀？ 还要求照你们俩呢？ 多谢，这全是人呐。 确实是可以理解，所有的这种假期里呢，出去就是乌泱乌泱的人。特别是几个重点景点，什么西湖、九寨沟、泰山。我知道家宝，自从那次去了西湖，你们俩也分了， 领导家属也不喜欢你了，然后你也立志再不去西湖。 我跟西湖没什么仇，知道吧？就是跟你们俩有仇，这都是让你们俩给咒的，知道吧？ 回来我们是宽慰你，还有一只脚吗？这照片上不能说完全没有你。严家宝家住876小院隔壁胡同，英小柱远房表弟，刚毕业的中二病青年，喜欢时尚电子产品和各种老艺人的作品，出国不听曲艺睡不着觉，回国隔三差五得吃几顿那什么当劳，处于不着急挣钱、不着急谈恋爱、不着急找工作的年纪。快来大街酒吧里。是，去那儿是受点刺激，俩人一路上净吵架了， 有点阴影了。 我听很多女孩她们都说喜欢家宝， 这个倒是好事啊。 为什么呢？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呀？啊，这人长得帅，小伙精神， 是这么回事吗？ 又有才华， 特别是 啊， 心态好，心态好。 等会儿这句话呀，分清楚了，是心态好还是心态好？ 心态好， 心宽。 对，不放心的去啊。 哎呀，就缺心眼儿呗。 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 啊。男人要缺点心眼儿也很好，是不是？没有压力，那说明这人还是很开朗的吗？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好的就能走。 这个人呢， 好嘛， 浪漫。 哎，这说到点儿上了。 喜欢陪女孩逛街， 这都是 吃卤煮， 不挨着呀，这是。 人生就应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这话我同意。 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错啊。 当时贾宝就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了， 嗯， 我说，嘎子， 嘎子， 这是女人的名字，男女朋友起这名字叫嘎子， 小名儿， 说小 爱称 啊，嘎子，小名张嘎。 咱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吗？ 你看我提议多好。 女孩也是。当时啊， 很感动， 惊叫起来了 啊！有这么大反应？哎呀，这踩着他了， 太棒了，家宝，这正是我们在一起的理由。必须说走就走，给你三分钟准备时间，你可别磨叽，我可不带等你的。咱们火车站见。 这怎么就三分钟给我这女朋友啊？ 说走就走， 哦、 当下 就心气儿急啊， 立马准备，那就不叫旅行了，嗯，爱的旅行了。 哦，就什么都没准备， 在你的脑海中那都是老夫老妻们才干的事儿，就是要这种拉着就跑，什么都没弄好 拉着领导家属就跑。 我拉错了那是。 这一路上呢小插曲挺多的， 是吧？ 全是小插曲。一会儿放一首，一会儿放一首。 啊，怎么这么喜欢音乐呢？ 想去的地方呢没有火车票，有火车票的呢都不太想去。 那怎么办？ 俩人只好商量，就座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挨着。 我说这一道上我们俩还不挨着， 火车上的份饭你女朋友还不爱吃， 那怎么办？那不能饿着 呀，也只能凑合了， 泡面吧， 也只能泡面。泡面正好那天那开水又不好，不开 就乌土水。 哎呀， 反正凑凑合合吧。到了这个地方呢，因为也没有做计划哈，两眼一摸黑，先是转向，然后迷路走反了。 我们去那儿探险去了是吗？跑丛林里去了。 最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旅馆，隔音又不好。 他隔壁吵到你啊。 啊，对对，这倒是啊，我记得你在隔壁住呢。 旁边那个老打呼噜 啊， 换着节奏，换着拍子， 哎呀， 换着鼓点，吵得你们俩都没睡好。 是 跟女朋友有点不高兴。 这是头一宿。 这啊，这刚第一宿啊。 你有点不高兴可以理解哈、啊、 当然 没睡好觉。嗯， 那精神头不足啊， 头疼， 嗯， 有点小感冒， 身体有小样， 说走就走，哪能有时间再定呢？ 没有什么准备， 反正埋怨你他两三句， 我能理解，是不是？ 嗯， 这都是即兴的嘛。 然后你呢，也想得让他开心开心啊，带他去玩吧。 嗯、 这个坐车过去呢，车因为没准备好，又打了个黑车，被坑了。 哎呀，我这么一路荆棘呀、啊，那这安全还是重要的啊！我说跑这玩命可不行。 到那以后呢， 嗯， 正巧是这个景色啊，蚊子多的时候， 穿 得少啊，自然景观。 啊，自然景观多点， 咬女朋友又一身包，过敏了。 我们去的非洲丛林吧。 晚上回来呢，换一酒店吧。 嗯， 第二个旅馆啊，比第一个就好很多。 那就很得休息， 就是热水不是很热。 哎呀，这都蚊子咬一身包了，回去连个热水澡都洗不了。 你是没关系哈， 我是没关系，我包比他多。我现在 你女朋友呢，那时候心情就更不好了， 是不好。我要我都回去了。 嗯，反正最后回来，女朋友是对你呢，满心的不可。 哦，最后还能回来呢，我真是万幸啊。就没有一件顺序的事情吗？ 就是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完成了的呀。 我女朋友什么反应呢？ 她就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 好，我知道了，她比我心还宽， 就是领导的家属 啊。那我不要了。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Showtime。 电视台。好，那咱们这次的采访任务就这么布置了啊。第一小队呢，你们去这个江浙一带啊。 第一小队。 第二小队呢，去这个广东啊，福建那一带。 我听着像打仗。 王大伟，哎，带的这个实习生呢，你们去这个。 哎，你们连小队都没有了。 我们就俩人，不够小队。 你们就是这个成都、重庆吧，好吧。 还不错，我以为你们就是这个在家看堆儿呢，还行，出去不错。 有问题吗？ 您都说这么明白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行，那个这个实习生呢也是刚来的啊，这是刚来里边最刚来的。 哦，他在那最刚那儿来的是吧？ 啊，好好带一下啊。行了，那咱各小队的就开始活动吧。 他的意思就是活动着吧，别在这待着了。 我们领导这素质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头。 王老师， 哎， 我是你投靠您的。 投靠我？你们家不要你。 王小文。 喝口水都不踏实，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王老师要出动了， 打呀！ 咱先上火车站奔重庆打票啊！ 来三张票。 王老师，你说那热吗？ 热呀、啊！中国著名的这个火都，这说明那肯定热，不用想啊，闭脸那都热。 那您觉得是重庆更热呢，还是成都更热呢？ 嗯，我觉得重庆更热。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在历史上有记载，重庆比成都热。 就这句啊？ 不是，这我说的啊。 哦，我以为哪本书上写着重庆比成都热，就单百福哥这么一句话呀。 没有，是我总结的啊。 哦， 所以咱们先去成都。 王老师 啊， 重庆话成都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我估计你们也听不懂。咱们跟他说普通话，现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普通话哪儿都能听得懂啊。 王老师， 嗯， 你说成都重庆他们几月份最热呢？ 你问当地人得了，我又不是成都人。 这些您都没有准备您就来了？ 我为什么要准备啊？ 那您到时候怎么提问呢？ 我就问你们这儿夏天有多热呀？ 我们老师说了， 你们怎么避暑？ 之前必须要做好一个系统的思考，然后提出相关的准确的精准的问题，然后一个追一个，一个咬一个。 哎，哪老师提出的？告诉我姓什么？ 就教我们那个新闻的那个 谁？ 涂老师。 涂老师。 嗯。 土行孙老师，我告诉你说啊，这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您没调查一下成都、重庆两地纬度什么的吗？ 我调查他干嘛使啊？ 这些地理环境您都不了解，您就上来问，您能问得到 点儿上？你放心，准在点儿上，咱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直接问就行。哎，这位同志您好， 干啥子？ 您会说普通话吗？ 慢点回。 完了，问完他回咱播不了。这位同志您好。 您好。 啊，这行，这会说普通话。哎，我采访一下您啊。 听说这里有九寨狗。 好了，往那儿 走。有九寨的狗啊。 您往那儿 走。还有唐帐的猫呢，还。 九寨狗。 行，您那边找九寨狗去吧。我问一外地的就罢了，问一外国人，我也是瞎脸了。这位同志，您好。我这不会说话， 那个说的，我会说。 您会说普通话吗？ 会。 我先相信您，您下面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啊。 会。 因为我们是北京电视台，因为您要不说普通话，回头我们播不出去啊。我问您一下， 你是电视台？ 我不是电视台，我们是电视台员工。 电视台的员工？ 好像倒是也不像是四川本地人，反正普通话能听懂就行。我跟您说啊，我想采访一下您，您在成都住了多少年了？ 四年哦。 四年啊？ 四年。 四年。 死。 哦，是。这个您觉 得？ 哎，别死了。 四年。 哎，这热不热？ 死。 我问您热不热？那问题过去了。 很热。 很热啊。 热的 难受。 没问您。 出寒。 这问题也不问您了。那这儿怎么避暑啊？ 哦，羊毛避暑。 这夏天怎么过？怎么躲这热天？ 开空调。 没说一样，全世界都一样。 24度啊，就那个风啊，吹着你在家里。 好了，我也不问您了啊。 一辈子。 我吹空调吹一辈子，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去正经接受采访？ 自从有空调啊，这每个家庭啊，就是到。 行了，我说今儿推销卖电器的，我不问您了，行吗？我换一人。 夏天热 啊， 冬天凉，冬暖夏凉。 怎么样？ 防空洞里藏， 防空洞里藏， 要得。 这是哪儿的话？我没听说。中等下 来，四川话呀。 又回来干什么？ 哎，这句普通话挺标准。干什么？ 干啥子？ 傻子。 他啥子就问。 刚才倒数第二个傻子是骂街。我跟你说，咱文明用语啊。 我是做啥子？ 不问您了。 这还傻子吗？ 不问他就骂街，刚才这都抹了啊。哎，我问问您。这个防空洞是怎么回事啊？ 防空洞就是大台门扔进去，里边很凉快。 这个防空洞是哪年开始用的呀？这句没听懂。 14年。 14年啊。 14年。 哦，14年。 14年。 14年。 1944年。 44年啊，还没解放呢。 有的。 哦，你们就开始在防空洞里藏着了。 啊，那时候没有我们，不是。 哎，你会说普通话？哎，那在防空洞里都干什么呀？ 玩嘛，啥子都玩嘛。 啥子玩？ 我们喝茶水。 哦。 吃花生。 打麻将。 吃毛豆。 这回得宅着用，知道吗？得剪辑。 吃竹篓玉米。 行了，就到这儿吧。 超。 咱赶紧奔重庆吧。 超格力有马小。 都不是本地人。 尝尝不尝尝？ 哎，说你 了。我在成都让北京人给骗了。哎呦，这算到了重庆了，跟成都你看就是不一样。 王老师 啊， 素材我们都留下来了，反正就到时候看您怎么用。 你们甭管了，我能做主的事儿啊。 嗯，您也不问问说为什么重庆这种就比成都要热吗？离这么近。 你问老北京这问题谁知道啊？咱们要采访的是关键这儿怎么避暑。 其实您知道吗？就是成都的夏天的平均温度低于好多南方地区的呢。 我用你告诉我。我都跟你说了，这事儿不重要。 得，听您的。 哎，您好。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随了远。 哎，请问这儿夏天我看没什么人，大家都上哪儿了？ 随了远。 他们这儿都这么说话。请问您随了远怎么走？ 那个远？ 随了远。啊，哎呦，我这随了远还真大。 不是，王老师，您看看这里边都煮饺子了， 咱捞哪个？ 咱们捞岸上那个呀。 哦， 这儿这么挤，您为什么还来这儿啊？ 凉快。 睡睡，有睡就是非常的舒服。睡睡。 行吧，咱回去吧。 好安逸，好凉快。 您也弄明白了，我别走了啊，走回北京吧啊。 睡了远。 哎呦。 一小队的回来采访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那么他们的专题做的生动活泼具有知识性， 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选题， 老百姓非常爱看，纷纷表示要这个冬天再看一次， 这一听就像是作假来着。 这个收视率呢得到了极大的反弹，哎呀，我们这个第一小队第二小队完成的非常好。当然在这里我也不得不提出王大雷， 你咋要说什么？ 做啥子？ 不问您了。 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气泡完全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